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小薇愁什么呢？ 天， 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青年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还在感冒的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啊，传统的方式就是 FM 98.2 AM 927。就是我们的微信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就是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 是的， 挑战新歌声啊， 是的。在每天的节目其实都会有非常多新鲜的看点。 哎，没错啊，这比如说昨天晚上的这 这样的一位歌手， 对，没错啊。所以说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的话呢，也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突然出现两个乱码。 对， 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但是现在的天下已经慢慢开始属于这些00后了。 是的，所以今天啊，不得 韩，欢迎，说来跟他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硕韩，我今年呢17岁。 好家伙！ 就是刚过完生日嘛，然后。 好家伙！ 我在新西兰留学。汹涌的， 还是挺汹涌的，汹涌 挺汹涌的那个。 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每个年代或者每个时代、每个时期的人都有自己的流行词，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词有点 那个不应该是大搞生产就是搞建设搞生产、 哦、对对对，那个脑子太好用了 全民向前看， 可能真的是那个啊、 哦、哎，真的 音乐方面 的，哎呦不错哦， 哎呦不错哦， 哎，包括现在很多00后他也知道这个呀。 对，00后可能知道，但是他们可能是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知道的、 哎、 现在他们可能就是知道的是 写， 对， 还是之前的那个练习某练习生的网综啊， 是的， 就反正就这两个， 告诉大家了， 就这两个网综， 对， 就会出现很多英文。 跟硕涵在聊天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个字母，就是 OK 中间2个字母，然后但是我就没明白什么意思。 那不用明白。 对，然后所以说呢，这就是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代沟了。那你刚说的汹涌是什么意思啊？ 嗨，就汹涌嘛，就是 很厉害。 主要它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哎呦很厉害很溜啊。 对，当然啊，我们在这个说这些口头传达这些网络流行用语的同时啊，还是要多多去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啊。 是的， 这个、 是的， 你比如说 大佐老师，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确实很重 要 啊，要真的是、 嗯。 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呢，慢慢会，如果你不把它提上日常来，会慢慢忘记这些东西，他会慢慢把现在的主流文化。就是也不能说主流文化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文化当成主流文化来去学习去参考，然后这样慢慢往下走的话，我们就可能会看不到未来。 是的，我们就要保留原来那些传统的经典的东西。至于 那个叫火车站，然后地下通道里面、 叫火车站，这个还得想半天。 就在火车站里面有一个老头、他是中国人，然后是就是像中国传统的这些音乐乐器，你像在国外你考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像我学音乐嘛，然后我 其实你带给他们的是一点新鲜感。 对， 那刚刚硕涵说他自己也有体会哈，而且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有一定理解的，比如说在歌曲当中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他也是选择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比较代表自己平时风格代表00后的歌曲。 哎，没错、 首先第一首就是跟中国风很相关的，就 中国人，我这个感冒可能把脑子烧坏了。 没有，这个是 对今天的新生夺人啊，这个我们的王硕涵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说什么好了吗？ 我找一下这个歌词，好吧 ？OK， 不着急啊。 对，因为好像周杰伦对我们90后来说。中国元素在其中， 对，当然也是周董把他的歌也是 从他最开始把他的歌中国风跟 rap 结合在一起，跟 R&B 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才让大家有现在这么多的慢慢的流行趋势啊，我要怎么把中国的流行音乐元素加入到这个世界的流行音乐文化里。 简单是迷途，余温变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的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梦幻热腾里，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热流你在摸索山水画里，你从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颗你放浅笑的飘逸，就当我如传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眼的笑意 的零零后的新生力量，王硕涵《青花瓷》。 一首很经典，同时呢又满满的中国风、中国元素的一首歌曲。 那就是原先嘛， 嗯， 就是最开始好像听歌是听了汪峰的歌曲， 啊， 对，我最开始听的是汪峰的歌曲， 震惊了， 哇， 你知道吗？ 真的。 咱们一般不都说，哎，我是听周杰伦歌长大的。 对， 我特别想知道00后是怎么样去说跟周杰伦的歌曲的关系的。结果他爆出一个汪峰。 其实问这个问题之前，我现在突然还有点好奇，你们在日常的听歌的过程当中，会首选哪些歌曲，或者说哪些歌手的歌？ 嘻哈歌曲，毕竟生活在国外，它有这些文化，所以各种类型的歌我其实都听，但是喜欢的歌比较少，所以 喜欢的是。 其实千我也比较喜欢，还有像满舒克，然后对我也觉得，就他那个音乐就很好，就很有感觉。 可是 的这个来源最开始是根据爸爸妈妈的影响是吗？ 最开始好像就听广播嘛，因为我最开始不听歌了， 就是在10年前听的北京青年广播。 感觉的嘛，毕竟有一种就刚出来奋斗那种青年的感觉，然后我听那个歌，后来听着听着接触音乐风格也多了，然后毕竟 慢慢也在拓展自己听歌的不同的类别。 对，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受广播啊，受爸爸妈妈的影响会比较大哈。 对， 突然觉得我们的重 对，当然啊，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在得知你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他们会首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从小的时候， 原来就是那个大佐， 原来我就是十年之后的哇，我可能真的是穿越了， 咱们俩简直了。而且我们知道硕涵其实在学校会学到音乐的部分是吗？ 对，因为他那边选科是以那种 主修就变成了这个音乐课， 对，音乐课， 对， 还有英语课嘛， 就是那些基础课肯定是有的，但是剩下可以选一门主修课，所以选择的是音乐课。 打岔聊天就过去了，对 一个转弯。 对，那现在在身边的这些同龄人、同龄这个同学们，80后的音乐有一点认识。 为什么80后要嘲笑我？70后又跑到我这边。 没有，那我对于80后有一点认知，对于70后也有一点认知，对于50。 一般会听像林俊杰的，或者是 真的会 真的 还是会去选择 哦。对，因为比较就可能就比较写的歌比较好吧。然后就国外的嘻哈、国内的嘻哈都比较关注。对。 然后女生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甜甜的组合的那种，是吗？ 女生，反正我在国外认识的几个女生嘛，她们比较喜欢 都是走酷范儿的吗？ 没有 啊， 就比如说她们比较喜欢听蔡徐坤。 管是足球也好，音乐也好，各种各样的元素，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们都是以帅作为唯一标准。 Very good. 所以这也是，确实啊，可以说拓宽了我的一个认识。因为你想想，毕竟十年已经过去了， 嗯， 啊，哦，不，这个可不止十年了。 你是从哪里算？ 他好像还没有正式出道， 是的，是的， 他的双截棍还没有写出来， 嗯，对， 当时大哥还没有发现他， 是的，所以真的还是首先是时间很快， 对，啊， 再有一个真的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轮回，就感觉往事。 然后我没想到他们现在居然还在听李俊杰， 还在听他们的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已经变成了经典了，就他们的歌就是真的变成了经典，嗯，可能 当然也真的很好听啊， 对，在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因为正当时，嗯，然后到 趋势啊， 对，你看很多歌手打歌也会打到上面，就是也是卖版权，然后但是会把一些歌曲放在抖音啊或者类似的这个短视频 APP 上面，大家可能用着用着发现，哎，还挺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网络歌曲吧， 对，还有很多之前其实被埋没的歌曲，然后莫名其妙突然火起来了， 嗯，对，2014年的杨坤的一首答案在4年之后突然之间又火了， 是的，是的， 对，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主题中来啊，还是以这个唱歌为主，刚刚一首青花瓷由舒涵带给各位，接下来这首歌还是来自于周董的一首歌， 嗯， 啊，这个时间不是那么的遥远啊， 嗯， 啊，这首歌叫做告白气球，也是在前段时间这个前段时间好像是2017年的前段时间， 对 特别火，对，有点距离的一首歌， 对对对， 是上高中不是一般都有个军训嘛， 嗯， 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 发现了一个告白气球， 对，当时没有什么歌可听了，然后最熟的， 好，那我们先听一听好不好，感受一下，我们一起来请我们的王舒涵为我们带来第二首歌曲《告白气球》，一起来欣赏。 想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哦，花店玫瑰名字先错，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甜蜜的 变成了小清新的恋爱风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驾驭的不错的，尤其是没想到你们也会这么的喜欢周杰伦、哎创作。 对，我一般听歌的话，我看关注词比较多。 嗯， 像 Johnny J 他的词也比较好，所以我也爱听 Johnny J 的歌。 啊， 就比较洗脑吧。 嗯， 对，所以就比较好听。然后 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喜欢的歌手哈、啊、一个是实力派正流行，然后同时呢、 嗯、 有很多很多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 嗯、 但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的创作不是洗脑，就是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才华创作能力。所以你看今天说哈，硕涵还是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我发现他还有很强的创作能力。 谢谢。 那我们下半段的时段可以让他给我们现场来做一些 某宗 对， 那我们一会儿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在下半段呢也会有这种即兴 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跟大家相见了哈。还是同样的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收听或者是参与的方式就很多了。那收听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说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好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 青年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还有更加值得推荐的，比如说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 活 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我们的风格的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献出好听的音乐啊！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这位00后的新生力量，现在在新西兰留学的音乐系学生，叫做王硕涵啊！刚刚给各位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周董的歌曲，稍后呢也会给各位带来更多即兴的表演啊！硕涵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再一次打个招呼啊！我是王硕涵，巨蟹座，然后我现在在 Onslow College 学习，然后就是新西兰的一所，就是在惠灵顿的一所学校。然后这个学校非常好，然后很有音乐氛围，所以我选的音乐嘛。然后我的好朋友，就也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嘛，有中国的，有菲律宾的嘛。然后我们音乐考试跟国内的不太一样。我们音乐考试就是说要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完了之后当做考试的这个答案， 做原创。吓了我一跳，我说这现场做一原创歌曲，好家伙，那这学校毕业的那都是全人才的。 而且确实跟国内不一样，国内可能比如选秀音乐啊，或者是我去学 音乐系，他会以乐理知识啊，或者是流行演唱的技巧方面以这个为主， 或者可能我要考察音乐作品，就去唱一首经典的作品啊，或者挑战一些这样的内容，很少有说是让自己原创出来啊。那你平时日常的这个音乐学习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音乐学习就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那个音乐课里面找到自己的小伙伴，所谓的小伙伴就是你的然后老师每次创作都会给你一些就是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上回创作就是说要求你加入民族风，或者说是说那种叫古风，要不就是你就古典，就西方的古典音乐，或者是你在咱们中国一些古典音乐，或者叫有你以那种不和谐的音符。 不和谐的音符， 就让听起来心里痒痒的，但是还能听下去。 但是不是，它是 就是完全不让你听下去那种的， 就是做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你自己再去做东西，就是就不能就按那个哆咪发嗦拉西哆那种感觉唱，就你就给蹦着音，叫什么哆瑞，然后就是比如说升发，直接蹦到升发去了，就是它的那个不能听起来特别和谐。 不奇怪，就里面全程都是这个。 说奇怪不奇怪？ 对，就是因为是一 个 英文的，他是一个英文的说唱歌手，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他一直全程在就是在做自己的 rap 的部分，但是他的背就是后面有一个类似和他配合起来的，就是中文的元素，就是这个、 哦、 中文元素。前几天，吴亦凡。的这种传统元素能跟嘻哈扯上边儿、 哦， 我感觉融合不进去。 嗯， 但是直到去年吧，听到了一个叫就是《天干物燥》的这么一首歌， 大爷的，嗯， 对，然后我发现，哎，能融进去，而且毫无违和感，就感觉听起来 对，而且 特别好听， 还特别好听。 命题作文一样，半命题式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给你指明方向，你就去搞一搞自己的创作音乐、嗯、那你是不是经常也会因为自己是来自中国、 嗯、 会不会也把中国的元素包括自己擅长的二胡啊这些相关的元素加进去呢？ 啊，那必须的。比如说上回啊， 嗯， 我就做了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就是用二胡跟他们那边钢琴， 嗯， 就西方那个钢琴结合在一起做了一首、 嗯、 做了一首歌，但是现在好久没练了。 嗯， 而且我二胡也在那边，我没有拿过来、 哦、没有拿过来。 对，然后、嗯、如果下回有机会的话可以拉一次。 好呀好呀，下次如果可以的话、 哎、 回国的时候可以过来玩。 我说我不知道，那就学二胡吧。 啊、嗯哦，又是一个命题式的。 我不知道，那就学二胡吧。 也是一个命题式的，但是还好。 糊涂学了十年了，到现在。 现在会喜欢吗？还是很喜欢的。 刚开始，说实话，我不太理解这个， 嗯、 因为刚开始，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老。 嗯。其实还是喜欢上了，而且还一直坚持了十几年，所以还是挺不容易的。 但你说二胡这个乐器确实很神奇，也很奇妙、 嗯。 我觉得中国、 嗯， 中国的古典乐器里面有两个乐器是特别有意思的乐器， 嗯、 一个是唢呐，另外一个是二胡， 不好控音 啊。 当然那句话在广播里边我就不跟大家形容了、 啊、 这个它可以在你高兴的时候发出音乐的节奏，在你伤心的时候也可以给你、 嗯、妙微笑的 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 哎、 对，所以说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乐器哈、啊。 对，现在就应该给我来一首二泉映月、嗯、 大佐又生病了。 哎呀，这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嗯、 刚刚两首周董的歌曲，接下来第三首歌曲。 嗯，第三首歌曲、 嗯、 其实我们一开始说想让他即兴创作一下哈，但是他比较谦虚，所以说要不我们把这首歌就是 Baby Don't Go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清唱一部分可以吗？展示一下你的， 没有问题。 对对对，另外的一方面哈，因为他也在反复的说 就没有那么柔情。然后 那如果要是没有伴奏的话，你的这个整段 OK 吗？ 状态可以吗？ 嗯，我觉得我有信心。 OK， 那我们简单来一小段啊，无伴奏版的Baby Don't Go， 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王硕涵，一起来听、 嗯、来听。 原唱是这个辉子、 对， 也是北京的男孩， 对，北京的男孩、 嗯、 然后我现在唱啊， 嗯，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我真的特别爱你，但 baby you don't know， 你总是生气，花销都一样锋利，我听了总不中意的，从不对你生气。Yeah， 你喜欢夏天看星星，我不需要你，是你是我的范冰冰，准备好对白，期待着未来。那 么乖，所以 baby 离我近一点，靠近我让我看见你的眼，随时随地都想要你出现，这感觉太奇妙，就好像在触电。哦，不想和你有距离，现在让我亲口说出这续集，没时间告诉你你对我的意义，现在所有人都听见你和我的秘密，想陪你过冬天。 展示了一下这种啊比较嗨一点的、哎、比较的，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无伴奏版的 rap。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不是、或者相关的一些节目哈、 嗯、 中国的节目，因为它一直在国外，然后像那个中国的说唱类的节目，它能看十遍，而且每一首歌的歌词它都记得， 基本上都记得， 对，基本上每一首歌的歌词它就都记得，然后而且他在听歌或者看，就像我们主持人在扒节目一样，就编导在扒节目一样，他也是在扒每一首的歌词、 嗯、 所以这个是让我最佩服他的一点，所以就是你看他的，就是现在他还小，然后而且特别有自信，所以我觉得也是来自于他日常下的这些功夫啊，所以真的非常棒。 因为你要听，就是你要自己写出好的东西，你肯定要去学习。 嗯， 怎么学？他有一些潜步吧，就比较基本的因素，一个就是他的 beat， 嗯， 他的这个。beat 到底好不好？ 嗯， 然后第二个因素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就是所说这个 flow。就是听所有的歌曲，然后去扒他们的 flow，、 嗯、 就是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给它记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发挥到自己作品里，然后。 突然想起了我之前英语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嗯， 他说你英语作文不会写怎么办？ 嗯， 去抄， 嗯， 对，然后他 就是多积累 一些段子。 蓝牙双 牙 啊，对，当然呢，只是以借鉴的方式为主，然后更好的来提高自己的音乐的水平， 是 对， 前辈的过程、 嗯、 哈， 对， 嗯，哇哦，真的是越来越发现00后的力量非常强大了， 嗯，对，不仅仅这种流行歌曲。 来看一眼什么歌， 李白， 嗯， 李白啊， 主要是这个人比较有年代了。 对，李荣浩，李荣浩也没有年代啊。 我是说李白， 李白比较有年代， 应该是我的。 青花瓷，李白， 应该同龄吧？是吧？ 对，就觉得同龄啊，差不多，应该就是我们那时候听的歌曲。 这说明你们跟我们没有代沟。 嗯，但愿吧。 好。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根本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才离开，是为了模仿。 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在眼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要是让重来，我又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让重来，我又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小心读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要是能重来，我也选李白，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要是能重来，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这个李白很年轻，但是呢、 这个、 也唱出了那种味道啊，很好听。 对，没错，我说、要说李白，我真的哦，看到这首歌的时候， 你是说那个李白还是？ 李白，然后一个宿舍住了十个男生， 嗯， 然后大家。基本上到后来，如果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边还是会有那种， 看呢，明白了。 对，是这种 感觉。还有一分钟 ，快点儿。 对，我一开始以为你说是内心很柔软的，然后那时候的回忆。随着各种各样的回忆啊，那说涵，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有没有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来推荐？ 可能这歌其实怎么录的那最后一堂课都会让我 唱首歌。 哦， 然后我最开始就比较怯场，就最开始因为我比较害怕嘛， 嗯， 怕万一唱坏了怎么办。弥补到那个你失误， 嗯，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那既然咱上了语文课，那我就给唱个李白怎么样？ 哇， 李白的就他不是诗人吗？唐代的诗人，而且写的诗都很好， 所以这首歌是你小特别小的时候就有了是吗？真的感觉到了年龄， 大概五年级吧，四五年级， 真的感觉到了年龄的差别，一个是在军训，一个是在上五年级。大多老师可能今天这个 我没事 没事 你可以的啊， 唱歌好听就好， 对对对，非常好听，而且确实 小伙子有发展，下了节目别走啊，我告诉你 等你下课唱到现在都是用的真声，所以大家听到或看到的都是他真正的他本身的声音哈，非常棒。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呢也给我们奉献出了JJ 的背对背拥 抱， 也送给各位。 哇，又是一首很好听的经典歌曲。 对，也很经典的一首歌。 JJ 的歌很难唱。 是的，很难唱哈。 对，没错， 他的嗓音很高，很好。 考验一下，嗯。 OK， 做好准 备 了吗？ 暂时还没有，找一下歌词。 好嘞，好嘞。准备一下我们的这首歌，去。老师可以见证的是每次就是被邀请的时候容易出车祸，但是这次我就试一下吧。 OK， 嗯 OK， 今天的这个一位主持人啊，这个代表不能说代表，跟我们嘉宾一块儿同声， 嗯 啊，完成这场JJ的背对背拥抱。 好， 刺激， 试一下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就是离 不要 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哎，不说了。 大佐老师在旁边笑了。 这个魔咒就无法打破，我告诉你。 是的，每次嘉宾临时叫我 Q 哥，永远都会车祸。 只要是 Q 哥，总会有车祸。 对，欢迎大家找我来 Q 哥，因为我就是一棵草，可以衬托嘉宾非常厉害。 谢谢。 OK 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我们的00后的新生力量王硕涵，背对背拥抱啊。虽然说刚刚有那么一点车祸，对，小失误、 啊、 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两个人的精彩表现啊。这个看看时间，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我们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而且呢也跟各位这个说一下，今儿是7月15号，世界杯的 对，可以。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稍后给各位带来的是诚一电台，咱们明儿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 拜拜。